是由这个什么集得呢做这个鬼呢是因这个狂集狂是狂惑他人因为这个狂惑他人整蛊人的作这种地狱的因所以就堕落这个地狱受报地狱的罪现之后呢就以这个畜生形叫做魅鬼、啊、这个魅魅妄量之类的鬼魅利妄量之类的鬼、啊、这些鬼报现不之后呢、啊、就已经呢是受尽这个报了受尽这个鬼道的报之后、啊、再为妇女、啊、多为妇女即多数会变为畜生呢就做这个狐狸之类狐狸呢是一种很蛊惑的畜生来的、哦、这种蛊惑的畜生呢时时呢会变人形、啊、你记得吗旧阵时那些古人的小事呢就很多师生、啊、半夜三更就遇着啲美女出现了这些就叫做狐狸精啊、现在呢有些人蛊惑別人的先生的呢就被人家闹他做狐狸精、啊、就是这些了、啊、所谓千年狐为淫妇百年狐为淫女就是这些而这个魅利妄量的鬼的习气使现的现在呢鬼报受尽做这个畜生都认教为这个狐狸、啊、蛊毒之鬼呢毒灭暴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蛊毒整蛊人的这个是什么呢是由这个贪这个嗔疾嗔恨心重的人由这个嗔恨心所作的罪呢是堕落地狱地狱受罪现不呢就以这个重成形变成这个蛊毒的鬼、哦、而这个重成形呢是就变成这个蛊毒鬼是什么呢咁啊，系整蛊人嚟嘅，迷惑人嚟嘅。咁而家鬼报尽之后咧，变为虫类就蛊毒嘅虫啦。乜嘢叫做有毒嘅虫咧？咁就系话燕蛇啦、伏羯啦、大蟒蛇之类啦，凡系有毒嘅动物，都系属于呢一类蛊毒之鬼所变成嘅。有呢一个有鬼报尽咧，系变成呢啲燕蛇、伏羯呢啲畜生。衰厉之鬼衰穷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秽类过去由这个厌行的习气做这个地狱的因然后在这个地狱受这个六交报受现之后呢就而衰成形变为厉鬼前次讲过而衰成形即是遇着人的头壳吊颈之类，哦，咁咧佢呢个呢一、这个地狱出嚟呢个鬼魂咧，就透落呢啲人嘅身上做呢个厉鬼。咁而家呢个鬼报尽之后咧，就生响人间多为秽类，系人哋肚里边嘅虫，啊，或者帮助人哋消化，或者系结成一个秽症。如果这些蛔虫帮助你消化呢就是来报恩如果是整成你变成一种症候呢就来报仇的了这个又是想这个宿制之一由此看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紧这个债还紧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肚里面是不是有蛔虫的每个人都有的受气之鬼气消暴尽生于人间多为食类受气的鬼因为他本来的因中呢是骄慢降高此己令他令到人受他的气所以呢由这种习气做这个罪堕落地狱地狱罪不呢就意气成形叫做恶鬼恶鬼罪不的时候呢生于人间呢仍旧是贪慢成罪、哦、所以多为食类、啊、做什么做猪啊牛啊羊啊鸡啊鸭啊之类被人家杀被人家吃、哦、因为

唱者信也，是依人俾人哋养嘅，啊，系好顺从依人嘅。譬如乜嘢啊？譬如狗啦，譬如鸽啦，都系要人哋俾人哋养嘅。啊，呢一类咧众生咧系好多好多啊，所以咧有啲咧狗咧系狗嘅身变成人，有啲咧人嘅身变成狗。呢类故事是很多很多的，啊，据说往昔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一得闲的时候呢，就让他天眼通看看下这个众生里面，啊，有哪些是需要他帮助的，啊，或者呢有哪些呢是再痛苦的时候，啊，等待他去救济的。那有一天呢，他用天眼一看呢，看见有只狗，有只狗呢是被人吊在这个深坑里面，又饿又痛，非常痛苦，啊，于是呢他就去执起那只狗，给东西给他吃，第一就解救了他饥饿啦，其次呢就医好他的只脚，再其次呢就跟他讲法法。那之后呢这只狗呢就怎样，因为它跟它开始讲法法，这个狗呢就脱离了这个狗的身，就去投胎做人。去投胎做人之后呢，那有一天呢，舍利弗呢就去它投胎那个家庭里面去化形了。那那个这些是机缘，机缘成熟了。那他的那个弟弟哥的爸爸就说，啊，舍利弗尊者，为什么你今天一个人独自来，啊，没人陪你来的，你没有小三来吗？又是这个故事呢，可以知道呢出家的老人家的长老呢是可以有这个小三来做他跟班的，照顾他的，啊，他说今天你自己一个人来的，你没有小三会 陪着你给你差遣的。那这个舍利弗就说，我未有找到这个小三味，啊，你可不可以给你仔给我做，啊，做我小三味，啊，那这个人就说，我是有个仔，啊，但是小呢等他大一点才给你做啦。过了几年之后呢，他真的送了这个小沙弥，这个仔给舍利弗做沙弥。舍利弗呢就教这个小沙弥修行了。没几耐呢，这个小沙弥呢就证了阿罗汉果。证了阿罗汉果呢，他就有神通嘛，有宿命通嘛，他就用宿命通看下自己前世是做什么的。他一看，他说，哎，原来前世是做只狗。原来那只狗是怎样，是一群商人带着这只狗出去做生意的。怎知道这群商人带的粮食不够，啊，所以自己都没得吃，哪里有东西来喂狗，啊，那只狗肚饿的时候，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偷他的东西吃。偷他的东西吃，那这帮商人生起上来就打断了那只狗的脚，吊了他，不要他。舍利弗教了他，令到他是脱离这个狗身，投胎做人。现在呢他再看呢，为什么我投胎了做人能够即刻证阿罗汉果呢？原来啊，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呢是出家做和尚的，这只狗，哦，出家做和尚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念经念得好好听，啊，但是这种人呢自己有一技之长呢就骄慢了。骄慢其中有一个老长老呢是讲念经呢念到好难听的，他就笑他，你念经好像狗吠咁样。就由这个口业呢堕落五法世做狗。那这个

哦，原来你对一个出家人恭敬尊重，尚且咁大福报，何况对多嘅出家人呢？于是呢，佢先生呢又降法及僧。呢、这个都是善的因缘，化啊化佢嘅家人，所以你哋家人唔信法咧，你就唔好同佢嗌交啦，啊你又唔好话同佢咧闹意见，啊你慢慢感化佢，慢慢讲道理俾佢听，啊有时咧你去佛堂拜佛，妈妈唔中意噶，啊有时妈妈去佛堂拜佛咧，仔女唔中意噶。都是他善根未成熟，如果他善根成熟呢，你用一种方便的法门为他解释，应该是化到。我们学法就是要化度众生嘛，自己的亲属都不化，去化哪个、啊、所以呢就应该呢给一些耐心，给一些善意去对待，不要说嘿 我做我的，我的自由嘛，关你什么事啊，那成日在那里做走就不好了。尤其是家庭裏面啊，先生的信仰同埋太太的信仰是不同，很多人都為了呢些咧係搞離婚，係實際上咧兩方面都不對啊。因為人與人之間每個人有嘅恩怨，有佢意見啊，你要尊重對方的意見，不應該咧係為了你的信仰就要佢服從你的信仰。你如果覺得信法好咩？咁你咪慢慢修科修慧，將啲功德回向佢，令佢心種善根，令佢係轉邪歸正咯。係唔係話嗌交嘈吵離婚就可以度到眾生㗎？啊，所以呢啲咧就係佛法俾你喺日常生活中利用啊。仲有啊，中午早講個狗嘅故事嚇。有一個和尚做香燈師、啊、做香燈師咧，佢做完香燈師咧，有一日咧就喺度食餅，食餅咧一隻嗰個寺裏邊，寺裏邊多數都養狗嘅嚇，咁啊寺裏邊有一隻狗咧就踎喺佢前邊，眼金金睇住佢食餅，睇住佢食餅嚇，咁睇住食餅咧，咁佢都知道應該知道個狗係中意食想食餅嘅啦，係嘛？但是呢他覺得他很討厭嘛，對住我，你知道他又矮矮細細坐喺度嘛，個狗啊動起嚟，狗高高大大咪對住佢啦，係咪啊？咁佢又嬲得就養只腳一踢就踢咗一隻狗。踢完只狗之後咧，佢又覺得哎呀好可憐啊！佢都係肚餓先睇住我食嘢啫，我應該分啲嘢俾佢食。於是咧，佢就搣咗半隻餅咧，就帶俾只狗食。狗。这个香灯师一路都是做香灯做下去，做到老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后生的人入来拜佛，有一个后生人来拜佛，这个后生的人呢入到这间寺觉得很亲切，觉得很、以前曾经来过的，那很亲切，但是呢他又骄傲，他骄傲呢，那有你知道做官的人出现呢有很多侍从的、啊、然后呢大模私样咁走入去法典，咁呢个香灯师咧就应该系招呼佢噶，但呢个香灯师系好老实嘅人，你大公你嘅事咯，我有我食嘢啊，啊佢又踎响个走廊嗰度食嘢，唔理，吓、啊、嗰个大公咧嬲起上嚟，拉人咁啊，做乜嘢啊？拉咪嗰个香灯师打三十大板。因為太唔睇唔起本官啦，打完之後啊，唉，真係唔應該咁可憐，佢年紀咁大都仲要做香燈，我打佢做乜嘢啊？咁，唉，我要佢咁可憐，啊，踎喺度食餅，梗係肚餓啦，我請佢去供養啊，咁，啊，我整一間屋俾佢請去供養，咁呢個香燈就同個大和尚講，大和尚話。你去啦，你去啦。香燈師話：我唔敢去啊，我唔得罪佢，佢都打我三十大板，我仲去食佢嘅飯啊，成日打死我都有份喎。啊，咁嘅時候咧，嗰、那個和尚咧就大和尚就話：你一定要去咁，因為你同佢有一段恩怨嘅咁。啊，點解咧咁？佢話一腳三十板啊，半餅啊，三年糧。你非去不可啊！嚇點解啊咁？嚇呢只狗咧，前呢、这個演工大人前世係呢根子裏邊養嘅狗，係因為咧聽經聽得多，對出家人恭敬，